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 啊， 啲人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2012年5月，为了阻止立法会选举条例修订案，俗称替补机制草案的审议，毓民及其所属的进步民主派人民力量开始在立法会发动拉布战，以议会少数反对力量对抗议会多数暴力，向专权政府挑战，历时2个多月。毓民创下香港议会史上在单一议题发言次数最多、发言时间最长的纪录。立法会一直被保皇党垄断，拉布战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少数派一样可以抗衡政治建制暴力，利用本届会期只有2个月的时间，代号为火烧连环船的议会拉布战成功拉倒了网络23条，即是2011年版权括弧修订条例草案和5C14局重组政府架构决议案。梁振英在2012年3月当选特首之后，提出5C14局政府架构重组建议。6月13日，黄毓民和陈伟业就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各自提交100多项修订案，并且在其他法案和决议案中不断发言，和要求主席清点法定人数，继续拉布。政务司司长林瑞麟于是在6月20日的立法会大会上提出将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置于其他法案和决议案之前，等到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在梁振英上任之前可以通过。由于有部分保皇党议员不在席，决议案最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立法会会议按照原定的议程处理余下的法案和决议案。特区政府兼有兼输。2012年夏天火烧连环船的拉布战，左批保皇党，右轰专权政府，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为香港议会抗争历史拉开新的一页。 黄毓民议员， 主席，我哋讲下啲原则问题先啦。第一，我哋人民力量咧系坚决反对呢个新政府呢个架构重组，我哋认为毫无必要。第一，你浪费公帑，每年要使多10亿，但系你又冇办法保证使多呢1亿，开多咗呢啲位，会令到呢个施政更加順暢，而個目的呢係維護市民嘅福祉。第二，這個完全係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嘅浩大喜功，係咪？第三，就係呢一個所謂5C14局，講到而家，羅太你過去呢成個月都疲於奔命啦，係咪？嚟呢個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或者政制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會講嚟講去講到你都到後識背，係咪？答嚟答去都係嗰啲答案，包括譚志源。譚志源咧本嚟就好過林瑞麟啲嘅，即係林瑞麟我就封咗佢做人肉錄音機噶啦。不過而家佢又落台噶啦，咁啊人肉錄音機咧就變咗係我同阿曾玉成，係咪？咁啊譚志源本嚟就唔係人肉錄音機，而家你都變咗人肉錄音機。你為咗呢個架構重組，我聽咗好耐你答嗰啲問題咧，你都係喺度做人肉錄音機嘅。嗱，如果咁樣咧，即係呢一種咁嘅溝通互動咧，係完全冇裨益嘅，係冇意義嘅，係咪？當然你話哦，阿梁生有個政綱，我而家只不過即係話要通過呢個架構重組，咁先至可以實現佢嘅政綱，佢嘅理想，係咪？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喺佢即係競選期間落區啦，見好多人啦，諮詢過好多人啦，咁就將佢呢個五司十四局咧，其實都有即係做過充分嘅諮詢啦，所以嚟立法會之前就唔需要做呢個諮詢。嗱呢啲咧又係即係講咗出嚟，自己都唔信嘅。你諮詢啲咩人咧？喺候選期間，你個政綱冇改過咧，係咪？嗱呢啲全部我哋都可以，即係我哋搜集曬所有啲資料嘅。逐樣同你質疑，當然我哋留翻喺嗰個二十號嘅決議案嘅時候，即係提出決議案喺大會嘅時候，不過我哋都準備咗300個修訂動議，有修訂案係嘛？咁啊，而家咧就政制事務局啊大我，又話有我有啲有幾多條又唔得，咁而家大家喺度即係喺度打緊官司係嘛？你來我往，我梗係會陪你嘅，我同你真係到死世相隨係嘛？你跟住又繼續做局長係嘛？咁所以我哋咧呢個關係啊脱離不了㗎啦，係嘛？你即係有我一日，你都係要繼續咁樣㗎啦。我話俾你聽，個問題就係話你有冇呢個必要先？好啦，我當你真係要實現個理想，喂，你就任之後係嘛？喺呢、這個即係、胡錦濤主席7月1號嚟，即係喺佢嘅光環加持之下，係嘛？咁你已經。即係喂，大佬，我唔敢你話話你幕後而官，可能你都唔識解係嘛？即係又唔可以話你水鬼星唇王係嘛？至少喺呢個胡錦濤加持底下，你都算巴閉㗎啦！回歸15周年，喺香港仆咗20年嘅地下黨，終於有一日可以做到呢個行政長官係嘛？呢、這個特區之首，咁啊，梗係巴閉啦，係咪？又有呢個主席嚟幫你加持，咁你又使咩一定要有五司？14局19個人加埋你齊頭20個人係嘛排曬隊喺度係嘛，即係一個新氣象。喂，呢啲都係形式嚟嘅啫。而家3司12局有咩問題咧？請問，而家3司12局有咩問題咧？對你哋嚟講嚇，喂，最大嘅問題對我哋嚟講就係呢一個問責制，由董建華開始到而家到擴大問責制，係千瘡百孔。喺个社会上边，基本上公信力荡然无存。喂，连曾荫权都会承认嗰个政治助理系有问题嘅，系嘛？当然，即系我哋睇到啲人一临就嚟冇官做嘅时候咧，就会讲啲人话嘅，包括曾荫权啊、周日岳啊之流啊，系咪？你有得俾佢做，佢又唔系咁样讲噶啦。根据我医生嘅判断，都好难讲系咪自杀喎？呢个系咪？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屁股決定腦袋，包括我哋現場嘅人都係，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係人嘅問題，又即係所謂人謀不臧。我當你呢個3司12局好嘢，問責制好嘢，佢人有問題啊嘛。咁用呢一個咁嘅邏輯，你5司14局又如何啊？你交啲咩人出嚟啊？喺我哋而家現時可知道嘅人，你就新瓶舊酒，係咪？叻嘅人唔會同你繼續做，走夾唔唞，係咪？留低嗰啲，即係譚志源，我唔敢話你唔叻，你亂口啲啊嘛，係咪？咁佢又冇人，咪繼續揾你咯。咁你喺呢個籌組特區政府，即係後任特區政府幫佢籌組新政府，你有功，咁你咪繼志術士繼續落去可以做局長啦。其他能力強啲嗰啲。梗係唔會睬你啦，係咪？呢個好清楚㗎，係咪？即係呢個叻啲嘅人， 係嘛？有能力嘅人，有擔當嘅人，你睇到而家你嗰個所謂候任名單，當然你唔會公布，但係啲報紙登曬啦。 阿黃議員啊， 衰不中不完嘛？我想問下， 夠冇啦？你排隊啦，你已經夠過曬鐘啦，你一路都冇講。 下一位係黃毓民議員。 人事編制委員會裏邊，我哋睇到啲文件同埋今次財委會裏邊嘅文件，即係我哋梗係唔係講政策啦嚇，講文件嘅內容咧。即係關於個權力轉授嘅問題咧，即係你而家新開嘅嗰兩個副司長、文化局長同埋呢個工產局長啊，因為我嗰日我問阿蘇錦良，因為佢可能就係由呢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變成呢個工商產業局嘅局長啊嘛，係咪？咁我問佢普通話點樣讀呢個工商產業局？是不是你一定要平上去入搞清楚，不是就真的很大件事。工商产业局简称工产局，好易变成共产局。你就读来听下，工产局还是工产局，是不是名字你都读到一嚿嚿，大佬真的改个名字都衰的，真的讲就讲，是不是？即是你看回他的所谓权力转授，即是你吸任何人或者任何機構去指派一項工作，或者賦予佢一個任務，你一定要先劃清，即係呢一個工作同埋任務嘅界限，呢個最重要嘅。OK， 你劃清咗嗰個任務同工作嘅界限，你先至能夠恰如其分地令到佢去執行呢一個工作或者任務，能夠恰如其分地，係嘛？即是达成预期的效果。嗱，如果要做到咁咧，即系你就必然要即系话赋予佢执行嗰个任务同埋进行嗰个工作嘅一啲所谓强制性权力，系咪？政府就系咁啦，国家权力又好，政府权力又好，佢基本上系喺成个即系。國家的體系裏面或者一個社會裏面呢，它是最大的權力的。而這個權力是必須要有個界限的。這個界限的前提，你劃清這個界限前提，就是我剛才所說，你給他執行一個任務，賦予他一個任務，或者給他執行一項工作，你一定要同時賦予他進行這個工作和執行這個任務的一個權力。而這個權力呢必須有界限的。根據這個原則呢，我們看回那些相關的文件，即是我好难，即是嗱，仲有呢个仲有一个前提嘅，人哋系民主国家，个政府选出嚟，佢权力受到人民嘅监察。而家我哋唔讲呢笔利益，净系纯粹就佢去即系进行工作、执行任务，你要赋予佢有权力。呢、这个权力就系我哋今天要俾钱啦。OK， 人事编制委员会之前开会，你就系话要赋予佢有进行呢个工作、执行呢个任务权力噶嘛，所以先人事编制委员会开会俾你啊嘛。這個有一個法定的權力來的嘛，跟住嚟立法會，喂，你俾咗個權力佢，你俾錢啊嘛，係咪？咁嚟立法會財委會攞錢咯，係咪？攞埋錢之後，你就另外要俾佢嗰個重組一個法定嘅一個權力，係咪？法定嘅地位，咁就去呢個大會提決議案，係咪？嗱，呢啲我哋都好清楚嘅。咁但係問題喺呢個過程裏面，或者你哋過去回答議員嘅問題，甚至乎。即係今日嚟到呢度，其實我覺得羅太都算唔錯㗎喇，你都不厭其煩，係咪？咁你又不厭其長，但係呢個長呢就唔係詳細個長，係咪？就係好長嗰個長，講嚟講去都係嗰啲，係咪？即係我哋好希望呢，譬如話我再落嚟會問嗰啲問題，就係每一個新開嘅位嗰、那個職能權力基礎，係咪？同埋佢嗰個任務，譬如話你就算開個常任秘書長嘅位，當然佢係公務員，公務員呢就係一個機器嚟嘅 ，OK？ 佢就只能夠根據你呢個問責局，佢上司係個問責局長，係咪？根據佢嗰個政策，然後佢作為一個公務員，佢係一個機器，佢執行嗰啲政策，係咪？當然佢可以俾意見啦，係咪？但係佢畢竟佢就係公務員，你開個位，你賦予佢一啲任務。你同時賦予佢權力嘅時候，呢、這個權力究竟會唔會逾越呢？ 同嗰個局長或者副局長嘅界限如何呢？羅太，過去問責制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就係呢啲咁嘅問責官員，副局長又好，局長又好，同個常任秘書長、副秘書長，我哋知道香港成個公務員體系咧，佢係一個技術官僚嚟嘅，係咪？佢啲人搬嚟搬去都得嘅，有啲係專業嘅，係咪？咁好啦，呢啲人同嗰個所謂問責局長，特別個副局長，喂大佬，過去我哋聽好多啦，大納都請唔埋。嗱呢個咧，我下一節咧就再請教你啦 ，OK？ 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你一個人咧，就性格決定命運嘅。即係羅太一個最好嘅例子。昨日曾蔭權在回答呢個陳偉業的問題的時候，陳偉業不時口快話佢約滿酬金，其實我哋要叫佢80,000元回水每個月嘅即係長俸，佢就即刻嗱嗱冧就回應就揼呢個陳偉業，我冇約滿酬金嘅，你呢個阿姐都係嘅，更新同更新。其實都冇乜大分別嘅。如果你話陳偉業即係呢中文渣，咁我同你上下堂啦，大佬，係咪？你呢啲乜文件咩叫沒有更新長遠房屋策略咧？即係你冇改變到1997年之後嘅房，即係個房屋策略咁解啫嘛。冇乜冇更加新嘅都得嘅喎，一樣係咪？個詞義冇乜分別嘅喎，唔好玩嘢啦，啱唔啱？你要咁樣，我陪你到天光仲得啦。你知唔知個更字點解啊？有更迭、更加係嘛？更新係嘛？仲有好多啊！使乜搬埋《康熙字典》《許慎說文解字》嚟同你講啊？玩嘢喺度冇誠意咯，官微之著咯，性格決定命運咯，係咪？大佬動不動動接就反唇相讥，係咪？搞咩啫？你而家嚟呢度求我哋俾錢啊！嚟呢度嗌交，反唇相讥。佢中文係渣啲㗎啦，有我喺度，你定啦。即係你唔係討論問題啊？嗰個即係一行出嚟就嬲，打格係咪？即係等於話玩嘢一樣啫嘛。一句玩嘢就搞到你雞毛鴨血咧。本嚟佢哋都唔嚟嘅，係嘛？可能係咪一句玩嘢搞到你雞毛鴨血？嗱，老實講，你話呢一句 A。自1997年以來沒有更新長遠房屋策略，難以做到未雨綢繆。2002年政府更調整房屋政策，喂，調整房屋政策同沒有更新房屋策略有少少矛盾㗎喎，因為你哋有時策略同埋呢個計劃政策都分唔開㗎喎。你係人大代表，你知唔知內地有一家人姓令嘅，命令个令，叫做令计划、令政策、令策略，你有冇听过？全部高官嚟嘅，一家都系啊，好巴闭嘅。个名叫令计划啊、令策略啊、令政策啊。嗱，先有策略，后有政策，跟住落嚟就系计划，计划之后有人執行，所以有个令執行都仲得。如果再生落去，系咪？你都未搞得清楚啦，阿姐，大大聲，係咪？仲有你呢句説話，喂，你呢個退出私人市場，2002年呢個係一個房屋政策嚟嘅，冇錯。咁個策略指咩呢？唔該，你具體指下自1997年以來，97年嗰個房屋策略係乜嘢？而家冇新嘅房屋策略，點解？係咪？你冇具體嘅説明，一句帶過，而且語意混淆，就有問題。你答一答我。具體啲，97年嘅時候嘅房屋策略冇改變，而家係咪啊？點解？係咪冇土地？係咪土地分配嘅問題？係咪啲土地全部喂囤積喺啲地產商嗰度？政府同地產商一樣，大家在土地上面謀取暴利。你答我啦，阿羅太。 阿羅太， 主席，我諗呢個問題係涉及到政策同呢個架構重組冇直接關係。 但是你在你这个附件那里，我相信你都简单解释一下给议员听为什么这么写啦。 我想我们。 我们呢就不是要跟你在这里兜打拉布。我们有几十个问题，你答我们就几张纸。那几十个问题呢就是全部很具体的。我们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这个重组是废的。就算在孙明阳时代，土地规划和房屋局是一起，他建屋量都是最少的。啱唔啱啊？ 個關鍵都唔喺呢度啦，香港嘅公屋問題，大佬啊，係個土地分配嘅問題啊嘛，啱唔啱啊？ 羅太，你都再清楚答一次啦，好多議員都問過， 即係你成個梁振英政府係得個房屋政策，乜都唔識嘅，原來就因為梁振英負責房屋政策啊，當年喺行會係咪？ 主席，正正是因為咧係個土地嘅分配問題，而今日咧市民最關心嘅亦都係房屋問題，所以我哋係刻意咧就將喺重組裏邊咧將土地同房屋咧歸納喺同一個局下低，咁就喺分配土地嗰陣時候可以更係照顧到市民嘅住屋嘅需要。 唔係點解孫明陽時代起咁少樓咧？點解後來又有個孫九招咧？唔係你要將呢啲嘢嗱，其實咧好簡單，你要改都得。你話真係，我哋都覺得而家公屋咧，你排三年係排唔到嘅。我哋成日都接觸咁多，即係嗰啲即係話地區上邊，即係話都係幫人哋搞公屋嘅問題，我哋好清楚嘅。OK， 嗰個輪候冊有幾多人係嘛？點解邊啲人優先？邊啲人喂編配咗之後太過偏遠嘅地方，佢再揀又影響呢啲，我哋全部都好清楚。個關鍵就是建屋量唔夠。同埋申請嘅人太多嘛，呢個先係要害之處。你一定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喂，我將呢個運房局改成土地規劃同房屋局，然後兩個司長就唔好管分管土地同埋房屋啦，我變成一個人去管，係咪？咁你俾啲具體嘅數字，俾翻以前，最緊要你要批判以前啊嘛。你又唔夠膽批判而家嘅政府同埋以前嘅政府嘅房屋政策，係咪？個缺失喺邊度？嗱，喺一個民主嘅國家咧，通常都係咁嘅。新政府佢選舉之嘅時候，就一定猛攻個現任政府嘅不是之處，然後爭取選民嘅支持，係嘛？房屋政策我梁振英最堅，曾蔭權好唔掂，係咪？向大地產商傾斜，喂，選民接受你投票俾你，跟住你上嚟咪如臂使指，將你個政綱咪可以付諸實現咯，啱唔啱？咁我投票俾你嘅人，我就搏一鋪嘅，可能咧我搏呢鋪係錯嘅，呢五年我係大鑊嘅，係咪？信錯咗你噶啦，咁下一次我咪踢走你咯。好啦，但係嗰個問題唔係咁啊嘛。 黃英文議員，你停一停啦。好啦，下一位黄毓民议员。 主席，嗱，我哋睇下嗰个政府嗰个组织图啦，即系咁，你而家主要就系要加两个副司长、两个局长，同埋两个副司长嗰、那个即系职权嘅范围啦、权能嘅范围啦，系咪？咁我哋之前亦都同大家讲过、就是，就系呢个所谓主要官员问责制咧，基本上系經過由2002年到而家，啊，到2002年開始啦，跟住2008年就呢個曾蔭權咧就擴大呢個問責制，咁而家梁振英要上台咧，佢就擴大問責制，係嘛？咁呢個係一個客觀嘅事實啦，係咪？咁所以你必須要說服我哋，嗱，問責制本身已經係有問題，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嗰陣時我哋講過好多，唔會喺呢度重複。係嘛？我記得喺2001年嘅時候推出呢個問責制，就係喺呢個董建華2001年嘅施政報告。當時嘅憲制事務局局長叫孫明揚，咁佢咧就即係去徵詢好多方面嘅意見。有一次同我喺綠宇度食晏晝就講呢單嘢，跟住再有一次咧，就當時嘅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就約咗我哋一班即係所謂啊，即係口水多嘅人啊，包括李儀啊，我記得當時有6-7個。就去呢個政府合署咧，佢就去推介呢一個所謂主要官員問責制。當時我就同佢講：我阿 Sir， 呢個咧就叫廢你武功制，係將呢個政務司司長廢武功。嗱，佢有一個理念喺後邊嘅，我幫佢解就係咪廢宰相啊嘛。咁當時就因為陳方安生同董建華、董陳即係不和。唔協調啊嘛！你陳方安生做大曬啊嘛，基本上佢做等於佢做特首嘛，佢哋認為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有個咁嘅背景喺度嘅，所以你基本上就動機不純，就唔係為咗令到即係嗰個政府嘅運作順暢，然後咧就可以維護呢個市民嘅福祉。一開始就有一個政治動機，呢個係路人皆見。咁於是我咧就引述一段。明代嘅一個大儒叫黃宗羲寫咗本書叫《明夷待訪錄》嘅自上篇，佢話有名無善治，至高皇帝廢宰相恥， 就是因为这270几年黑暗的政治，就是因为你废了宰相。当时我们从这个观念出发，跟着看他的发展，这么多年来由02年到现在，这个问责制的问题基本上很大。你现在加两个副司长，我们看回个 chart， 政务司司长在现行的这个政府组织架构，他是管九个局的，另外那三个局呢就是财政司司长管。好了，你现在变了这个新的架构呢，政务司司长呢又是管九个局，但是财政司司长呢就五个局，然后政务司司长呢就再在他下面整一个政务司副司长，就管三个局，那么实际上的政务司司长呢就是管六个局，是吧？然后财政司司长呢又加个副财政司司长，是吧？那么这里呢就副财政司司长管两个局，那你三个局即是副这个财政司司长和之前，即是说不要之前呢现任啦，他现在仲有十几先落台啦，那个政府的架构他又是管三个局，那你就拆了他出来，那但是比较之下亦都是那个政务司司长基本上，如果你说即是分担他的工作啦，是不是现在的讲法就是那即是分权啦，又可以讲，是不是，是吧，又可讲下分权啦，那所以政务司司长呢即是作为一个即是而家我哋喺现行宪制底下，即是本嚟佢系统筹成个政府，即系等于人哋外国嗰啲即系总理咁，咁个角色已经系冇咗㗎喇，系咪削废相喇，又系进一步废相喇。好啦，但你一定要话俾我听，根据基本法而家呢个宪制上面嘅嗰个所谓佢嗰个权力嘅范围有冇因为咁而改变先。所以点解我哋由开始反对呢一个五司十四局，就係你係架床叠屋嘛，係咪，你而家就係架床叠屋啦，呢个嘢走咗陈茂波，佢管嗰两个局下面十几个政府部门，管埋香港电台呀，係咪，即係黄志在喺度啦，係咪，咁有人话呢个梁振英有四大政治任务，其中一个就係整治呢个香港电台，搵呢条友嚟整治香港电台得唔得呀，睇个样子真係唔得喎，真係，係咪，佢熟唔熟悉先，係咪，我哋就唔会用呢啲阴谋论嚟睇嘅。好啦，你揾一个譬如即係而家估啫吓，咁都系佢㗎啦，即係呢度梗唔讲得啦，係咪，咁公布就系啦。咁你揾阿茂波做副财政司司长，佢系咪识财识所先，我都未问你啦。我而家个问题希望你即係答一答，就系呢一个新嘅架构同旧嘅架构比较。喂，你再讲一次俾我听，嗰个政务司司长系咪俾人废咗武功，进一步废武功先。 阿罗太。 主席，我哋喺多份文件都再三强调咧，政务司司长咧仲系一个统揽全局嘅，喺行政长官之下嘅最高嘅领导，佢每个星期都仍旧系会有一个政策委员会去统筹全部嘅局添，唔系净系单止嗰九个喺个组织图下低佢直接督导嘅局。咁所以我哋係应该从嗰个真係分担工作，令成个社会喺经济发展同埋人力提升嗰度有进步嗰个角度去睇呢个问题。我唔希望大家从个削权啊、废武功嗰个角度去睇呢个架构囉。